天主所立的神圣法律，因此他说明自己的意见，告诉人快把他送到阴府里去，说像我这样年龄的人绝不宜作伪，免得许多青年想年高九十的厄勒阿扎尔也接受了外教礼俗，因我的作伪和贪恋残生，他们也都因我的缘故而误入歧途，如此不免在我的高龄上涂上一层污点和耻辱。况且即使目前我能逃避人的刑罚，可是或生或死，我总逃不出全能者的手，所以现在我若是勇敢舍生，我不愧有此高龄，因为我已给青年留下了一个为可敬的神圣法律甘心慷慨牺牲的高尚榜样。说完这话就立刻走上刑架，方才和颜悦色劝说他的人一听他说出这样的话，以为他疯了，遂改变为仇视的态度。当他受重刑快要断气的时候，呻吟着说，具有圣智的上主，明知我能逃脱死亡，但是为了敬畏他，我的肉身在痛打之下虽受到很大的疼痛，但我的心灵却喜乐忍受这一切。他便这样死了。他的死不但给青年人，而且也给全国的人民留下了刚勇的模范和大德不凡的记录。